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大家好，3月31日是公投制宪运动的筹款蔓延，现在我们呢就还有即一些直券呢就需要大家支持的，有600元和2500元两种，大家呢可以在 myradio.hk 呢就知道怎样去买这些直券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买直券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马场 USB 杜拜世界杯现场观众版啊！多谢大家， 感谢大家。 咁我系尤达， 我系拉拉。 咁咧，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咁喺我侧边咧，喺远远嘅美国咧，就有我哋嘅老拍档阿 G 师兄 Gavin Chief， 朱师兄。 各位现场同埋家庭嘅观众好啊！各位晚安。 好嗱，今次咧我哋就真系破天荒啦，即系应该系网台史上咧第一次就做现场赛马嘅节目啦。咁嗱，因为咧嚟紧咧就跑紧阿乔斯锦标啦，而家杜拜嗰边都有啲片翻嚟噶啦。咁我哋不如去杜拜嗰边嘅情况，咁我哋就一路睇下马，一路讲先。咁而家出嚟呢一只咧就系八号嘅黄金梦啊！咁啊，朱师兄点睇呢只马嘅状态？ 嗱。嚟呢只马大临门有临门告急啊！呢只马个练马师都系觉得即系出几日都系啲模式好，未到时候啊！连练马师自己都讲啊！ 嗱，补充少少资料，呢只就系上年嘅龙上教堂大赛冠军，即系佢喺欧洲其实已经有之一，即系已经有一级赛嘅 title 喺度噶啦。 好啦，跟住嚟紧呢只咧就系咧九号嘅缓冲之计啦，澳洲代表系朱师兄， 淡啲啊今日。 只马就好似即系淡无水淡水少少，同埋只马都已经系八岁啦，咁都有啲即系拉闸成军驾猛嚟嘅咁嘅感觉吓。 咁讲翻，因为其实佢喺嗰边咧，可能未必够嗰只上多户口，同埋始终都咁一把年纪啦，咁所以今日就过咗嚟啦。咁但系其实最开始，其实佢已经要去澳洲跑一啲次一级或一级赛，例如佢要跑东晋锦标啦，去澳即系其实佢属于比较似一啲一级赛，同埋。在那個神奇八萬賽日就跑那個 Magic Million 那個條件賽咁樣就過嚟。 好啦，而家跟住嚟緊呢只咧就係日本代表啦，黃鷹出谷三號馬就係國呢個練馬師國田仿一第一次大馬遠征啊，作為練馬師史來就係一次派馬遠征。咁呢只黃鷹出谷咧就即係亦都係呢個馬房嘅鎮倉寶啦，咁都贏過好多級制賽，咁啊第一次派馬遠征，咁而家睇佢都好似有啲緊張咁喎，志師兄。 差少少啦。差少少，无论或者现场， 咁安上人系冇风啊！好啦，跟住嚟紧到十号啦，十号呢只满名啊，就系阿奥丹尼执姜嘅坐骑吓，出到去都有啲， 今晚已经有一场啦佢， 系， 咁佢之前咧就喺呢个领飞咧就跑一场胶沙地，跑个第三啲之后咧就走过嚟呢度就跑呢场1000米嘅直路赛。咁睇落都係無水，都係麻麻地嚇。 佢咧就同嗰只黃金夢跑過嘅，咁樣就佢又跑第三，就跑嗰場龍上交行錦標。 好啦， 畫面就係香港 香港代表幸福指數啦。嗱，睇只馬就真係好 fit 啦。咁啊，雷神就啱啱 對版啊， 係啊，對版嚇， 對版啊。 其實上年咧，因為其實偉達都有啲老襯，如果唔係偉達咁樣咧，其實應該就贏咗噶啦。上年唔會咁樣輸俾獨搶全權，今次加強咗個配搭，咁啊再嚟過。阿師兄 係啦，咁啊嗱，睇翻佢啦，你睇得佢咧，而家咧行緊呢啲步都有好有勁啊 ，OK 啊，只馬 兩隻嗱，因為頭先芝師都睇過兩隻依場兩隻香港代表啊，粗嘅時候就係只新力風啊好嗰只幸福指數，但係落到嚟咧，似乎只五號又好翻啲喎。 係啦，嗱鏡頭畫面就去到第十一號嘅快意贏啦，咁啊只馬都係暗淡啲喎，啲毛水。阿芝師兄 同上次有啲落差喎。 系， 咁啊，上次搏得劲得滞咧， 咁咧，其實呢場馬咸頓酋長就出兩隻馬啦，另外一隻就係呢場嘅大熱門傲天進啦。咁上一場尾單短途賽就特登只傲天進唔跑，就讓咗俾佢跑咁樣。 好啦，而家十跟住鏡頭就去到12號嘅麥斯閣下啦。嗱，呢只馬都熟客仔嚟㗎啦，喺杜拜。咁但你呢次 贏過啦，今年 係啦，都贏過㗎啦。咁但係睇落去又好似麻麻地啫，阿志師兄 差少少啦，同依一扎。 級數唔夠啊！ 就差少少啦。 好啦，跟住13號呢一女船長就奧天信嘅坐騎， 係啦，又係美國嘅代表嚟嘅。阿資師兄，咁你點樣睇咧？ 嗱，今年佢季初喺二月嘅時候咧，就贏咗場女士嘅短途錦標喺灣流園嗰場啊，對啲好渣嘢嘅啫。咁啊嚟到呢度保持咧，嗱，但今晚有個問題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因為佢又拍咗，佢而家咧喺出邊嘅 stand side 嘅最外檔嘅，就 po 咗依條路咧喺依個杜拜賽其實最好嘅。但係咧美國馬咧就連慣咧見到右邊欄咧就會減慢嘅，朝早開操嘅時候，咁同埋佢跑直路，咁所以依個場地即係似乎對佢嚟講就會比較陌生啲啦。 係啦，嗱，咁我哋仲有幾隻馬都未睇嘅，而家片鏡頭就影緊啦，咁。咁啊，我哋不如講講啦，趁而家咧就講一講其他嘅香港代表，好似譬如話即係新力峰，頭先你都提過啦，資師兄，你話即係操練上就好似佢好過只幸福之數，咁其實事實上呢只馬嗰個直路性能都有目共睹啦，即係喺香港贏嗰幾場都係以直路賽為主啦。咁你覺得佢喺杜拜嘅觀感係點樣啊？ 嗱，去到而家四五兩隻馬，你喺依度叫我寫起只四咧，就真係好忍心嘅，因為佢依幾日個操練真係其實係比只五好嘅，但係我啱啱頭先打個突，一入到即係沙圈嘅時候，只五號真係好過只四，依、這個真係而家嚟講我都十五十六都唔知邊一隻好嘅真係。 嗱，咁或者再補，係啦係啦，嗱唔好意思，嗱或者再補充埋咧，因為都早快就快開跑啦，講埋只一號同埋二號啊，師兄，一號隻善解人意，嗱蘇炳麟今日咧就已經早段就已經贏咗馬噶啦嚇。 系赢一场大长途两里啦，咁啊，上两次即系呢度就喺嗰场上一场喺力宝达度就力追啦，咁啊一路都好似喺度稳步上扬紧，但系呢度我谂同依一扎马都差啲啦。二号嗰只 Jungle Cat 咧，而家嚟讲 只丛林猫啊， 依然系跑呢个布尔学噶，咁头先入到嚟真系。反而呢只馬係個臨場狀態幾吸引啊！見到佢收身各方面。 嗱、好啦，而家去翻我哋去翻杜拜嗰邊嘅畫面啦。 資師兄啊，要問一問你啊，呢一場嗰只英國外圍嘅大熱門嗰只傲天進啊，咁因為其實喺兩場喺杜拜咧，佢都贏得好清脆利落，咁可以簡短咁講一講，因為其實就係出跑道要講一講呢只馬。系， 因为呢只马咧上几次佢系跑让榜赛，让人哋都赢一，即系好赢得好清脆嘅。而家喺尾单咧拿住三连捷嘅，今日入到嚟我好中意佢呢只马，即系佢值得系大热，因为佢入到去沙圈，两只耳喺向前，只眼咧好精灵，即系直情好集中嘅只马，但系有少暗，即系呢只马系完全对版嘅，即系应该同埋佢个档都好靓啊。 嗱，而家畫面就係杜拜畫面，就係講睇翻佢傲天進咧，就喺杜拜贏嗰場讓賽嗰個畫面嚟嘅，贏得都好清脆利落，咁所以就 好清脆， 係啊，所以而家就行情都好高漲喺英國嗰邊。 嗱，現時嚟講咧，香港馬會嗰邊嘅大熱門咧就係五號嘅幸福指數啦，就係三倍啦，跟住次熱門咧就係只四號嘅新力峰啦，同樣都係香港代表啦。跟住第三熱門就已經係到只六號嘅傲天進啦。嗱，我哋快快手啦，差唔多都準備就嚟跑噶啦。我哋一人俾一隻嚟，阿資師兄你俾先啦。呢場你咩心水？ 暫時都係要翻只大熱傲天進啦，因為臨場幾隻即係好難揀啊，都係揀翻只大熱好似穩陣啲。 OK， 咁啊，拉拉咧， 咁我梗係支持翻港隊啦，幸福指數嗰揀翻。 OK， 咁啊，真係我又要含淚噶咯咁樣。 係啊， 咁我就要翻只二號嘅叢林貓啦。咁啊，資師兄或者俾你揀埋第四隻啦。 第四隻咧，臨場嗰只蘇帕華嗰只老馬七號， 獨掌全權， 獨掌全權，難得佢喺依個時候都仲有咁嘅狀態，值得加多票嘅。 OK， 咁好啦，咁我哋馬場 USB 嘅阿喬斯短途港標 S 一二場次嘅提供咧就係六四二七嘅，就分別係傲天進、新力峰、 二号嘅丛林猫同埋七号嘅独掌全权。 嗱，而家画面咧影住咧就系嗰只嗰只女船长啊，赢嗰场Lady Spring 啊，即系啱啱阿芝芝讲，系啦，就赢嗰场。咁其实都赢得清脆利落。响嗰边其实佢之前跑玉马这杯短途赛咧，佢都赢过嗰只唔系输俾嗰只蒙古周末啊，系啦，佢就输俾嗰只蒙古周末嘅。咁其实嗱，即系都讲翻啦，上年幸福指數都有啲唔好彩啦，至少因為偉達嗰個差距嘅發揮咁樣搞到俾獨掌全權咁樣偷到雞啦，咁樣尤達師兄， 咁我就覺得咧，呢次就應該唔會再錯一次噶啦。咁但係咧，嗱有一樣嘢要提聽收睇緊嘅節目嘅觀眾嘅先嘅朋友先，因為呢個杜拜嘅 live stream 嗰個片嗰、那個嗰、那個網速嘅關係咧，可能會有少少，會有大概三 最少三 最少三十秒嘅延誤嘅，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就盡快要投注啦。 因為啱啱呢個直播室都發生咗一件慘劇嘅，就係小弟就因為唔記得咗佢有 delay 咧，就中唔到嗰只天上樂園咁啊，十四倍就咁就 唔係十八倍啊， 十八倍 就就此泡湯啦， 係啦，所以就大家要即係大家要買就趁早啦，就可 以咁大家睇到啦，而家畫面上面嗰個 roller 咧就係我哋嘅心水提供啦，就係六四二七啦，就係呢場阿喬斯短途錦標嘅心水啦。咁或者我哋再補充翻少少啦，嗱呢一場阿喬斯咧。即係一千米嘅直路賽啦，咁其實就講翻，即係都類同沙田，點解好似香港馬就比較著數啲？其實以往好似時尚風采啊，甚至乎你話崇山堡啊嗰啲咧，都喺呢一場賽事都有好好嘅表現，就係因為佢嗰個直路純粹都係跑全直路嘅性嗰個關係，同埋嗰個阿美丹馬場嗰個草地咧。即係的確係，即係佢保養方面都保養得非常之好。嗱，而家畫面就睇到咧，介紹啦呢個。美丹馬場嗰啲一千米嘅直路嗰、那個由起點到終點嘅嗰個路程啦。嗱，咁而家喺畫面度咧，咁就見到啦，啲馬咧就已經準備差唔多入閘啦。咁阿拉拉有咩再補充？ 其實都冇啊。咁阿芝師，你有乜嘢可以再補充俾大家？其實就係要問， 希望香港隊先拔頭籌啦。 係啊。咁我哋其實而家可以，因為都差唔多入閘，我哋交翻個杜拜馬會咯。 等等先，等佢入閘先。嗱，咁啊，仲有一樣嘢咧都要講講嘅，就係咧嗱，喺頭先即係較早時間咧，咁就嗰、那個亞聯酋打比咧，咁就最後咧嗰只極地河川 1.4 倍咧就此泡湯啫，達全熱門。咁就最後咧就邊只馬贏咗咧？就係嗰只三號嘅天上樂園啦，日本代表武豐嘅坐騎。就第二名就極地河川啦，第三名咧就係另一匹日本代表日新月異，咁就係莫雷拉執姜。咁咧就因為呢一場亞聯酋打比咧，咁本身就係一場肯塔基打比嘅爭標賽嚟嘅。咁即係話咧，頭馬嘅天上樂園咧贏咗呢一場賽事之後咧，就已經攞到嚟緊美國三冠走關呢個肯塔基打比嘅入場券啦。咁就。至於日新月異咧，咁就應該咧都仲，因為呢個跑落個第三咧，都可能都夠分跑嘅，係咪啊，芝師兄？ 冇錯，不過咧佢要俾20万嘅懲罰性補貼嘅。 好啦，嗱，而家啲馬匹就開始入緊閘啦，畫面。咁我哋去咗加翻去杜拜嗰邊，就聽翻我哋嘅英文旁述啦。Exciting horses to run, Soul Power defending champ, can he do it again? It's a brilliant outcourse sprint. Soul Power loaded away, so Maximilian comes up, Pennyophobia is about to walk up into the gate.And the line may be just about set. They're ready. Gates fly. They're racing in the Elgar Sprint and Pennyophobia and Jungle Cat came out very quickly. Not Listen to Me began well. Buffering fast away to Gel and Bel Canto behind the pace. Followed by Gold Ream, Soul Power, Lady Shipman. Fityan angling to the outside with Sir Maximilian. And Muther is last of all as they charge down the straight and split into two groups.Far side, not listening to me, Jungle Cat, Bel Canto, Nardur behind them, now they merge, Erdogel in the centre, going after Pennyophobia, buffering amongst the leading group, clear of Muthmur, and then Lady Shipman with 300 metres left to go, Pennyophobia and buffering, tackled by Erdogel on the far side, buffering on the grandstand side, Pennyophobia and Erdogel, buffering in front, 100 metres left to go from Pennyophobia, Erdogel's lunging at the end, buffering in front, life is great in the Sunshine State, and those Queenslanders are celebrating. 好啦，翻嚟咧就爆冷啦，就系只九号嘅缓冲之计，澳洲代表咧就后上就擒晒 而且幸福指数都跑唔到个第二啊！阿志师兄有啲意外。 冇办法啦，我哋即系连只傲天骏都过唔到佢，即系老马可能真系 long lay off 之后，真系比较 fresh 啲啊！即系临场都系个嗰个状态，唔系话好突出嘅呢只九号。我谂真系靠自己天分啊！ 真系呢只马咁话晒咧，呢只澳洲马咁佢都喺澳洲都即系一直都系喺啲鱼子精华背后即系竞赛嘅，咁所以就。依家嗰啲惡馬就唔見曬咧，咁啊定翻佢喺度啦。咁我哋或者去翻睇翻個慢鏡啦。嗱，好明顯啦，只九號咧就已經係零零舍舍就過咗成個馬位噶啦。咁第二名咧就係只六號嘅傲天駿。咁第三咧 就係 五號嘅幸福指數啦。係啦，咁只新力風就真係都搖搖都喺差唔多第六第七個終點啦。咁第四係 布雷拉好嘢，布雷拉依場係騎得好好啊，已經。 第四應該係叢林貓係咪啊，阿志師兄？ 第四系丛林猫， 系啦，第四系丛林猫。咁我哋就再公布，就系正式暂定嘅赛果咧，就系九号嘅缓冲之计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六号嘅傲天骏，第三名就系五号嘅幸福指数，而第四名就系二号嘅丛林猫嘅。咁啊，嗱，而家咧只缓冲之计咧就翻紧去，即系翻去呢个看台嗰度啦，就准备拉头马啦。咁呢只马即系师兄，你觉得？即系标尾会啦，我觉得就呢只马真系标尾会啦。 我哋赛前佢赢得出系赢，因为依只系鱼子精华嘅最后联系啦。佢而家外国依几日外电讲啊，因为佢真系唯一一只同鱼子精华嗰代困过嘅澳洲马。如果你话讲级数喺度，即系你早嘅，但系个都惊佢话八九岁马，即系仲得唔得啦？咁可能真系唞由十一月嚟到呢度唞咗大牌之后，佢只马仲有傲天骏咧，就似乎系。连赢三场之后，呢场有少少褪啦，即系入到直路，佢系即系去到上谷嘅时候都过唔到佢。咁啊，幸福指数我觉得始终都系六化浪好过五化浪啦。 系啊，呢只马即系，但系你最有啲比较失望啲就系只新力风啦，即系完全可能中间做少少意外 啦。其实佢都唔系好远啊，新力风又话升，系即系好可能因为点解咧？似乎而家嚟讲嗱，头先我睇后边攻上嚟嗰扎马啦。即系二号佢系自己靠级数嘅，但系反而嗰只女船长咧，喺靠栏嗰边咧就真系着数啲。新力风咧就喺翻即系内栏嗰边走咧，似乎就系嗰边系慢啲啊。咁变咗我谂，如果依场大家走个档位差，即系调转嘅话，因为我见到头嗰扎咧，因为一开闸嘅时候咧系明显系看台边嗰扎快啲啊。咁系真系占咗啲先机嘅，因为呢只九号都喺嗰边，差唔多靠嗰边出嚟噶。 系，咁啊冇办法啦。嗱，但系又咁讲啦，只缓冲之计咧，其实嚟去杜拜之前咧，咁喺黄金海岸嗰个神奇百万赛马日咧，佢就赢咗场 千三米 嘅神奇百万其中一场嘅主要赛事。咁就嗰场马其实佢都赢得好出色噶，都叫做有啲叫做老马回光啦。咁终归嚟讲，我都觉得真系冇计，但系就都抵佢赢啦。咁啊，幸福指数就真系唔好彩啦。咁啊，又一次失猪交臂，即系呢次个名次仲要比上次仲要差啲添。咁啊，都冇乜特别，都冇乜其他。 布雷拉今晚系骑得好好噶， 系啦。 即系同旧年嚟讲喺骑嗰范啊，真系绝对冇得。今晚莫雷拉，大家留心啊，佢手马即系佢好有心机去骑啊。大家头先见艾伦尼打比嗰场，佢真系好嘢。 嗱好啦，咁我就再重复一次咧，呢一场阿乔斯短途锦标嘅正式嘅暂定赛果啦。咁就分别系头马咧，就系九号嘅缓冲之计。第二名就是六号的傲天骏，第三名是五号的幸福指数，第四名就是二号的丛林猫的。嗱，咁我哋咧嚟，我哋而家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想讲一讲下一场的金沙轩锦标，因为咧嚟紧跟住咧，嗰场赛事咧就会喺10:45咧就会开跑，我哋距离而家咧就仲有大概25分钟到啦。咁阿拉拉系咪有啲片？ 睇下片， 有啲片俾我哋。 因为今阵间只 X Y Z 都要阿芝师好详细咁样讲，因为呢场嘅擂台等咁滞。不过我哋先睇一睇片先，去睇下佢睇呢个金沙轩嗰啲参战马嗰啲片先。 好。 我哋睇第一条就是北风锦标啊，呢条你讲啦，好好计。 嗱呢条好好计，上次就因为又唔肯出闸，即系出闸就有啲好犹豫啦。咁最后咧就俾只无与伦比咧就由头放到尾翻嚟啦。咁今次 真係好好計啊，排到個一檔啦，咁啊睇下佢會唔會主動啲啦。 只奇花都過唔到，即係仲要輸俾只奇花，即係好好計。 但 係睇下係咪無私而。 但我覺得呢場咧就有啲hea hea地嘅，朱師兄係咪咁講啊？ 係啦。 騎得好老襯啦。 好啦，好，我哋陣間先，我哋睇新達加短途咁。 嗱，呢場就好好計贏馬嗰場。嗱，你睇翻無私而家呢個桃花之前嗰場馬，諗佢哋兩個人嚟嘅。呢度已經喺個側欄邊已經咧就透出咗咧，就由一對一就力頂到尾咧，一無與倫比都逼佢唔到。 我哋最緊要仲要留意一隻出邊黃色衫嗰只魔幻法師，佢十歲馬都仲有兩腳。不過今日個跑道唔係好啱佢跑，因為都要前領先至會好啲，變咗就係話，但其實佢仲有兩腳嘅呢只魔幻法師，唔好睇佢十歲其實。好啦，跟住我哋睇呢一場，我哋睇一隻三和福將啊，就1月17號跑一場。泥地就係贏，因為贏咗呢場馬，咁跟住就有機會攞杜拜嗰張入場券。前面咧大頭就係三和福將，因為佢有啲新鮮感，其實好輕鬆。你見到前跟住佢嗰啲飛龍區啊，後面嗰啲的愛啊，控制者都埋唔到佢身咁滯嘅。咁啊，呢場就勝傳話佢係佢最後一仗，跑埋呢場就退役。 唔係啊，已經係肯定咗噶啦，跑埋呢鋪退役。 係啦，就去阿偉特意大利咁啊。好啦，跟住我哋睇呢一隻啊，六三灰馬嗰只就係呢一場大熱門順數起飛啦。佢就贏咗一場彎流短途錦標千三米。嗱，呢一隻馬喺嗰邊咧，而家佢連贏咗好多場，仲要場場都贏人。最勁嗰場係贏人九個幾馬位嘅，咁我陣間講嗰陣呢一隻馬其實係呢一場嘅擂台等嚟嘅，而家外圍英國外圍係佢大熱門嘅，其實就係、是。 嗯， 好啦，跟住我哋睇另外一隻啊， 先拗少少咧，就係、是、有方法可以打贏佢嘅。 好啦，跟住我哋睇一隻控制者啦，就係、是、又係因為贏咗呢場跑馬地錦標銀慶啊。咁咧就攞咗個進級賽嘅資格就嚟杜拜跑呢場啊， 地錦標嚟，係啦， 咁咧就贏得都好輕鬆嘅，咁啊狀態亦都嚟咗嘅。 咁呢次就揾阿大圖你啦，嚇， 係啦， 騎只控制者。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只積多福啊，啊隔離藍帽嗰只就係新力風，咁跟住咧出邊嗰只就係積多福啊，即係著緊藍紅。三隔離就係兵威陣隔離嗰只嘛，嗱見到咧佢而家個狀態就啱啱起咗，尤其是莫雷拉今日手風咁順咧，呢一隻馬上年嘅金沙軒嘅亞軍就輸俾嗰只神秘集團 Sea Guard Circle 嘅，咁所以呢一隻馬絕對喺呢度有一爭之力。咁好啦，跟住我哋睇場防火線錦標啊，睇嗰只火藥味啊，嗱其實呢一隻馬本身咧，無論喺美國啊或者喺杜拜都係跑開千六米。好啲嘅，但係又唔知點解今次就落返嚟跑千二米，有啲擔心佢會跟唔到步速，因為呢一隻馬其實都唔係前領馬嚟嘅，佢都係要靠追，就驚今日條跑道可能唔會咁啱佢跑啦。即係我哋講返就係話，好啦，跟住就講另外一隻就係嗰隻無限次啦，就喺陣間嗰條片出嚟，就喺杜拜而家近。內蘭黑帽黃衫嗰只就係、是，其實佢咧就喺杜拜比較次一級嘅馬場捷貝哈利呢一個細啲嘅馬場度跑嘅，咁通常喺呢一個馬場度贏嗰啲馬咧就會比較次少少嘅個實力係會，咁但係蘇花呢一場泥地一千米佢都贏得輕鬆嘅，咁但係而家外圍佢就好冷啊，都成三十幾倍啦，而家講緊嘅係。好啦，咁样就翻嚟 啦。嗱，阿志师兄，你咪有啲嘢想补充啊？头先讲紧嗰只 迅速起飞， 迅速起飞， 你要讲多啲啊！ 迅速起飞，嗱，两点啦。嗱，呢只马咧，有一今次或者今年嚟讲，嗱，佢而家五年节啦，跨年度、跨季，我哋喺美国因为春季始嘛，跨季五年节啦。两样嘢，呢场马我觉得佢比较都系过度追捧嘅，因为点解咧？第一，我通常咧，之前唔係好中意一啲馬咧，陣前咧係高調轉會嘅，即係呢只馬原本係喺美國咧，就係嗰個叫做加芬堡嘅牧場嚟嘅。咁一過咗年之後咧，就因為佢喺灣流完贏得兩三場，尤其是佢頭先阿拉拉講佢贏九個幾馬位嗰場葡金者錦標啊，即刻就俾呢個西岸嘅呢、這個叫做洛景軒嘅牧場咧就買咗佢，所以呢一場咧。佢個博弈味好重，我覺得，尤其是呢只係嗰、那個係閹馬嚟嘅，即係話佢冇佢其實翻到嚟美國佢就係死跑嘅啫，佢唔會再背種噶啦。咁啊，即係變咗有少孤注一擲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頭先講過就話呢只馬咧，佢其實係得一範嘅啫。而今日香港咧四隻馬去拍佢咧，嗱咁今日其實係港隊其實知書心諗咧。最有機會係跌，反而係一場，因為你有四隻馬咧，可前可後嘅時候咧，計出閘一下嘅啫。如果你出閘嘅時候行到佢咧，呢只馬 我好同業其餘嘅平台嘅朋友講話，佢同舊年嗰隻神秘集團係差啲嘅，係差啲。亦都可以講話，如果講級數又莫講話比而家美國，甚至乎嗰啲Salute to Samigo 嗰啲叫咩良朋致意啊，依一集而家係上緊啊，高比回歸依一集嘛，佢甚至比原本依一場裏面另外嗰隻半隻美國嘛，嗰隻叫咩 Confrontation 叫咩啊？ 嗰隻叫做嗰隻叫火藥味啊， 級數都係差啲嘅。火藥味級數咧係一定高過佢，因為點解咧？火藥味咧未去喺杜拜一出即勝之前咧，上年喺美國對住啲乜嘢咧？利圖咧，利圖就係後屘嘅肉馬仔嘅泥地一嚟嘅冠軍啦，色彩大師啦，嚇 ，Valley 啊，甚至係舊年青組地依啲，佢對住佢哋咧都係即係有一一二二，即係都未有贏有輸嘅。所以呢只馬講個級數咧。你今次係驚佢縮翻落嚟，但係嗰級數應該係全場裏面最高嘅一匹添，因為點解咧？換言之，如果佢同得色彩大師嗰啲跑咧，即係美式法老嗰扎馬嚟㗎啦。 咁至於嗱好好計啦，嗱頭先即係因為我哋都未有杜拜嗰邊未有信號翻嚟啦，即係嗰啲行圈嘅情況，即係好好計嗱。頭先睇翻新達卡同埋北風。你睇到無思義嗰個演繹方法係兩個好截然不同嘅演繹方法。咁嗱，我杜拜嗰邊都有啲探子翻嚟咧，就話只馬咧，其實咧，即係跑完嗰場馬之後咧，咁跑完場北風錦標之後咧，只馬都 keep 得都好好嘅。咁阿鄭俊偉有一張相就係充當馬夫拖住只馬，話同佢啲手足講就話：，見你班手足，見班手足咁辛苦，咁今次啊，我嚟拖住只馬遊花園啦咁樣。咁只馬睇落去咧神色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似嗱今日較早時間啦，咁好似亞聯又打比啦，或者甚至乎高多芬一里嗰場咧，咁睇到個佢睇到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今次即係而家呢個尾單呢個泥地跑道咧，即係同之前嘅超級星期六都係一樣啦，都係肯主動擺前面走嘅馬咧。就往往咧就可以頂到翻嚟嘅，咁即係我諗到而家為止啦。阿志師兄，你睇到頭先之前嘅較早時間嘅高多翻一里同埋亞聯又打比，都係一啲主動嘅馬比較好啲。即係當年冇風贏嗰只就有少少佢後尾都走翻上前啲，佢先至可以贏到啦嚇。咁阿志師兄點睇咧？即係嗰個泥地跑道， 絕對係啦。因為暫時嚟講，似乎冇。就算冇超級星期六嗰日咁誇張咧，依然都係你始終係擺前面好，甚至頭先我啱啱喺事務所嗰邊，我讚一讚，好少讚依個日本騎手武峰好醒目。頭先嗰場就係佢自己本身只馬一開閘係 stumble 嘅，即係鬼貴嘅。佢見對面直路啲人對手全部慢嘅時候，佢即刻趕上去前面 hold 住個花園位，之後一入到直路已經自己彈出嚟啦。即係話依場依條跑道今晚個形勢依然係擺前少少二三位啊，唔可以第五位之後噶啦。我諗你就半里之後差唔多要喺二三位準備上。所以今晚嚟講，其實阿尤達先講呢個問題，其實點解不？ 好啦，阿朱师兄，嗱唔好意思啦，因为咧呢次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哋要暂时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呢场金沙轩锦标。